不是我的。 这样说不要了，我突然明白了游戏里的角色。 Away. You took me to the lakeside, that's where